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9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二，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报道：习近平春节足迹第二篇，总书记最牵挂的人们春节怎么过？ 传统民俗丰富多彩，添年味儿，灾区百姓乔迁新居过新年。 新春佳节，数万名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一线，守护新春祥和，万家团圆。 新春走基层，宁波小城镇治理的供给侧改革之变。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暂停叙利亚等7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美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用最牵挂表达着困难群众在他心中的分量。党的18大以来，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到贫困落后地区，走进困难群众的家中，与他们围坐话家常，访贫问苦中化解他们的困难。总书记惦念牵挂的人们今年春节怎么过？总书记关心的困难问题解决了没有？大家新的一年有怎样的打算？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温暖了无数人的心。就在几天前的1月24日，农历腊月27，习总书记冒着严寒来到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他走村入户，查看乡亲们的住房、生活设施、年货准备情况。在村民徐海成家，总书记和乡亲们一起算扶贫账，谋脱贫计。回想几天前的情景，徐海成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 总书记算那个账特别详细，我也没想到算得那么细，每一个环节都特别关心。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春节就该为新的一年做打算了。徐海成心里也早有了新年计划。 马铃薯这个产业我们要做大，让这个德胜村马铃薯打开市场，走向全国，我们收入就增大了。 十八大以来，每年春节前夕，习总书记都要到基层看望慰问干部群众。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定西市远古堆村，当时总书记坐在炕头，与八旬老党员马岗亲切交谈，了解当地生产生活情况。几年过去了，昔日的烂泥沟穷山村变了模样，说起变化，老党员马岗乐开了花。 桥梁道路、樱花都家家户户，现在过春节，家家户户都是高标准的生活标准，各方面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祥和喜庆。爱民社区是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地方，每次说到这里，社区主任李佳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时间过得真快， 对，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都已经3年了，在这3年期间呢，我们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总书记3年前叮嘱李佳和社区工作人员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李佳时刻牢记着总书记的嘱托。 作为社区主任，就是尽我最大的力呢，就是把我辖区内的贫困的群众都排查出来，让他们呢都得到救助，生活呢也都能得到改善。 2014年8月，云南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2015年春节前夕，习总书记到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这2年，灾区群众受到巨大鼓舞。目前，灾区民房恢复重建已经全部完成。当时受灾严重的龙头山镇面貌焕然一新。甘正全和2个儿女整合各方面资金，结合重灾区龙头山恢复重建，打造旅游古镇的规划。建成并开放了200多平米的甘家园客栈， 希望旅游局在那个向前推广我们的生意呢，也就有了希望。我还准备再增加几个床位，把我的客栈规模扩大一点，自己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收入也会随着增加。 去年农历小年，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江西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一年过去了，这里的老百姓想对总书记说，请总书记放心，今年这个年过得很好。记者来到习总书记看望过的神山村贫困户彭夏英家时，只见他正在自己开办的农家乐里接待客人。 我们这里自己开农家乐，有客人吃饭，自己做点土特产生意呢，茶叶啊、生姜啊、梨子干啊、杨梅干啊，就还做了筷子卖，编点竹篾东西卖，就增加了很多收入，达到了50000多块钱收入。 过去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仅脱贫攻坚这一项，全国又有1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新的一年，脱贫攻坚还要继续发力，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是总书记最大的牵挂，更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家和万事兴，治国先齐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及此前历次有关讲话中都强调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性，希望国人重视家庭建设，弘扬传统家庭美德，形成优良家风。春节是家家团圆的日子，也是很多家庭传承家风的时机。各地弘扬孝老敬亲、尊老爱幼传统美德，培育良好家风，构建和谐家庭，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嗨，姥姥，过年好。 石家庄市栾城区南城村的崔贞子老人109岁了，五世同堂，一大家子有110口人。过年了，子孙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大年初一上午争着给老人磕头拜年。老人的重孙女张欢欢，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管是在哪里，都会回到家里来陪着老人，一家团团圆圆的，然后让老人也感受一下天伦之乐。 百善孝为先，崔贞子的饮食起居一直由86岁的儿子照顾，儿子驮着他在街上晒太阳遛弯，是村里一景。崔贞子的孙子张建辉， 下一辈里更应该做到孝顺上一辈的老人。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南北湖村村民张新峰为父母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第一次为父母做上一顿年夜饭，希望呢用这样的方式让父母感受到我的孝心。 安吉县今年开展户户家庭立家规创建活动，以家风带民风，以民风带社风，以社风促发展。安吉县文明办副主任潘新兰， 我们希望形成良好的和谐的社会风气。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山东各地注意借过节契机培育好家风，构建和谐家庭。淄博发起如何培育好家风的讨论和讲讲我家的文明故事微博话题互动，有3万多网友在网上发言。网友如小果， 家才是最好的学校，只有好的家风才能培养出好的下一代，这是家庭兴旺的基础。 青岛市市北区哈尔滨路社区居委会主任隋金凤说，市里倡导市民孝老敬亲、尊长爱幼，邻里和谐，家庭和睦。春节期间，他们社区开展了邻里守望、爱心敲门活动。 家长、老师带着孩子走访慰问社区的困难老人、独居老人，讲美德、道德、爱德、心得，家庭都和谐了。 江西南昌深入开展新家风、纯民风、正社风主题活动，通过故事会、最美家庭评选、好家规、好家训征集等活动，挖掘出一大批榜样人物和感人故事，崇德扬善。广润门街道的李平节前为母亲织了一件新毛衣，大年初一早上给母亲穿上了。 小时候都是穿妈妈新织的毛衣过年，现在妈妈年纪大了，我给她也织一件，之前没有告诉她，给她个惊喜，高高兴兴过年。 今天是大年初二，各地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活动让人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不少岗位的劳动者依然坚守本职工作。安徽池州、江苏盐城等地去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众则乔迁新居，在新房里度过平安喜乐的春节。请听报道。 河北威县红庄的村民文化活动大院，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乱弹表演。没有舞台，没有装束，7、8个人有的吹笙，有的敲锣，为在场地中间演唱的人伴奏。伴随着唱腔的变化，乐曲声也此起彼伏。表演者郭海翔， 我们这个乱弹有一个传统的语言，不唱乱弹不算过年，这个乱弹一唱啊，这是算过年了，有个欢笑的这个年节。 乱弹戏是一个古老的剧种，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90后的郭昭宁从小对威县乱弹耳濡目染，他说听乱弹过大年，这是每年过年最少不了的一道精神大餐。 我打小就喜欢这个，是我们这儿一种风俗，挺喜庆挺热闹。 锣鼓、戏曲、舞蹈，各地庆祝新年的民俗也是各具特色。 在江西上饶太原畲族乡，伴随着明快的山歌，竹竿开开合合，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畲族妇女们轻巧地跳起了竹竿舞。村民雷小珍说，竹竿舞是畲族乡一项传统的庆祝活动，寓意来年的丰收和美好的期盼。 像我们姐妹们呢，跳着这个竹竿舞很快乐，高高兴兴的迎春节嘛。 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灾区民众的生活也牵动人心。 今天过年了，大家 在安徽池州牛头山镇万子村，村民付祥龙一家五口人围坐在装饰一新的房子里，开心地吃着年饭。这是一家人在新房里过的第一个年。去年夏天，整个村子被洪水淹没，付祥龙家的房子也被冲毁。在灾后重建中，贵池区下拨危房改造和房屋重建补贴资金，付祥龙获得了10万元的补贴和赔偿。在多方帮扶下，去年11月底新房顺利落成。付祥龙 住得相当舒服，一个是交通便利，比我那老房子好，怕大雪不安全，另外呢下雨天是走的是泥巴路，只有房子住得舒服啊，对吧？交通又发达。 江苏盐城阜宁县同是去年受灾，在623特大龙卷风冰雹灾害中，阜宁县居民周尧胜老人被砸断了腿。新年来临，老人的腿伤已经痊愈，还搬进陈良镇陈良居委会安置点，住进140多平米的新房。周尧胜的儿子周建国说，春节前夕，民政部门还给安置点的居民送了大米、食用油和几百元生活补贴。 如果不是党，不是政府这样子，他也没命了。那天抢救的比较及时，他也没有想到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大年初一，很多人也选择出游度过新年。在安徽黄山，人们登顶观看日出，迎接今年第一缕阳光。金色的阳光温暖地洒在黄山的松、石、峰上，让等待多时的游客们赞叹不已。他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手机等，记录下这绝美的瞬间，许下新年最美好的祝愿。上海游客汪雨涵特意跟自己远在重庆的好朋友一起，相约在黄山之巅，迎接今年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我们是专门就是慕名而来的，就是为了看这个日出。果然，我觉得新年的第一天不辜负我们的一个期待。看到日出的话，我觉得什么都值得了。 还有一些人选择默默坚守。眼下正是严冬，在河南商登高速节点工程南水北调特大桥施工现场，装载机起起落落，工程车来来往往，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苏建辉是该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今年是他第一次独自一人在外过年。 最牵挂的就是父亲，想起来有点心酸，很抱歉啊，不能在父母身边，所以我只能说把工作做完以后再回去孝敬父母。 新春佳节，数万名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一线，用自己的牺牲奉献守护着新春祥和和万家团圆。请听报道。 我是记者肖西，这里是刘家峡水电站，这是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武警甘肃总队、临夏支队、四中队官兵春节依然坚守哨位，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和光明。一班副班长张超： 我今年当兵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了，从来没有回家过过年，守卫着电厂核心部位的安全，我感到责任很重大，我一定尽好自己的职责。 哥老族大学生新兵廖兴旺：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年，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吧，但是我一想到我守卫的哨位是刘家峡大坝，就感到很荣幸。我会努力的去上好每一班哨。 同志们，今天是大年三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是记者孙中峰，这里是海南五指山腹地，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里，担负国家物资储备库守卫任务的武警海南总队二支队五中队的小分队整队出发，对守卫的库区进行武装巡逻。记者注意到，战士们的身上除了正常的携行装备，手上还有一只竹棍。带队的指导员高传伟说，巡逻路上有三件宝，就是挎包、水壶和竹棍。 这个挎包呢是带着我们的应急药品，库区里面蛇虫比较多，有应急用的时候可以给官兵保命。这个竹棍呢，这是我们的蛇比较多，是我们这个赶蛇用的。 高传伟介绍，常年巡逻在库区寂寞山路上的官兵们，用2年1趟长征路、2月一双解放鞋的坚韧不拔，为中队赢得了200多块奖杯和奖牌。 一天要走30多公里的路，当了2年兵下来啊，差不多要走相当于一个长征的路程。然后2个月，基本上把一双发的解放鞋穿透底了。 在库区22号哨位的哨楼上，两名哨兵正在警惕地注视着库区。刚分到中队不到一个月的新兵潘晨野， 想对家人说，请相信我，我在这里会更加优秀。希望父母不要担心。 在库区执勤7年的老兵一班长李林， 虽然过节不能回家，我感觉没什么，因为一家不圆万家圆，我还是挺想我父母的， 我希望我爸妈能够身体健康。 金鸡报晓、狮舞迎春、欢乐春节、四海同春等中国文化活动正在走向世界各地，既给海外华侨华人带去浓浓的年味，也让国外民众体会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央广记者马哲、何源报道。 在婉转悠扬的采茶舞曲的旋律中，中国宁波市演艺集团的舞蹈演员在小桥、流水、茶园等背景衬托下，用曼妙的舞姿演绎着江南水乡少女采茶劳作时的情景。这里并不是国内的某个剧场，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来自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正借助欢乐春节的文化交流平台，向欧洲观众介绍古老又充满活力的中国。从2001年开始，每年春节期间，文化部都会在海外举办一系列面向当地民众的春节主题文化活动。欢乐春节也是目前我国影响力最大的海外交流品牌。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李建刚介绍，今年欢乐春节在继续扩大覆盖城市数量和人群的基础上，将着重提升各个子项目的质量，更好地通过节庆表达中国精神，传递中国友谊。 针对不同的地区设计活动形式和内容有的放矢，比如针对这个欧洲民众啊比较崇尚经典的这种喜好呢，主推啊像话剧啊、舞剧啊、木偶啊等这种剧场类的精品演出，结合非洲啊、大洋洲岛国呀比较热情奔放的这么一种性格，更多的选拍一些舞蹈、杂技、古乐互动性强的节目。 在欢乐春节活动的同时，由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举办的四海同春活动的艺术家昨天启程前往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开启了为期18天的慰问华侨的访问演出活动。其中欧洲艺术二团将在今天亮相英国首都伦敦。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介绍，四海同春活动是为海外侨胞送去的文化年夜饭， 充分利用春节文化的平台，支持侨社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受到海外侨社的热烈欢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回顾2016年，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民生政策，这些与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给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温暖的改变？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当前农村的困难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依然突出。201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和其他五部委共同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进一步拓展医疗救助的范围。2016年，中央财政补助的医疗救助资金达到了155亿，和上年相比增加了14亿。省级财政在2016年医疗救助资金投入和上年相比增加了31%。目前，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已经预拨了2017年的医疗救助补助资金81.7亿元。刘喜堂表示，积极推进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险信息系统衔接，以提高救助的时效性。同时大力推动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全国开展一站式服务的地方县市区已经达到了93%。 所以一站式服务呢，也就是困难群众直接在医院就把他应当报销的这个享受的保险的费用和医疗救助的费用直接就结清了，他自己呢只负担他自己应付的这部分费用就可以离开了。医疗救助大多数地区的重点对象在年度救助范围内的这个医疗救助这个报销比例啊，能达到70%，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前鼓励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2016年在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其他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试点。到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政策研究处副处长秦坤介绍，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 重点在签约服务的方式、内容、收费、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的能够实现突破，优先的覆盖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这样一些重点人群，那么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等慢性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扶贫先扶志，志穷先志愚。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 我国乡村教师补助中央奖补资金增至30亿元，比2015年增加3成多，共资助各级各类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400多万人次，累计资助金额1500多亿元。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促进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必须实施更加精准的政策，对贫困地区进行集中帮扶， 组织实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支持力度，着力提高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普及程度，继续实施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要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 继义务教育、中职教育、师范教育之后，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国已经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杂费。陈宝生介绍，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和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将进一步完善政策。 浙江宁波在小城镇综合治理的实践中，一改以往领导拍脑袋的作风，而是听民生、察民情，用科学方法提供最优方案。央广记者曹美丽、杜金明报道。 这个板皮包括窗， 走进象山县西周镇儒雅杨村，看到不少青砖灰瓦、雕花重檐的老屋。在一栋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宅里，村民赖金柱和他的几个老伙计正在打扫卫生。这间老宅正按照原来的样子进行修复。 上帝宝贵东西地方不用扔掉， 上一代宝贵的财富不能扔掉，留下来可以看， 留下下一代可以看看呀。 下一代可以看。 儒雅杨村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有不少破旧的老屋老宅院。当地不是简单的拆了这些老旧建筑再重盖仿古建筑，而是修旧如旧，尽量恢复原貌，并通过科学规划使这些老建筑成为旅游线路上的景点。西周镇宣传委员王光旭： 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载体，要考虑到他们需求什么，他们来我们这里他们想看到什么。我们村里面做工作也是一样，村面的老百姓他们希望怎么样，我们政府要顺着他们的思路为他们做点什么。 余姚市四门镇是中国电线电缆之乡，原来小微企业，家庭作坊多而散乱，产能落后，污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经过调研，镇政府陆续建起了小微企业创业园区，吸收了一批技术升了级、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入驻发展。英后田原来在夹塘村开了一家生产电源线的工厂，因噪音、污水排放等问题频频遭到邻居投诉，如今他的厂子也进园区了。 来了这个小微企业创业园以后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掉了。 副镇长马林峰说，搞集聚发展、规范发展、绿色发展，企业愿意，群众也满意了。 我们污水管网都铺到位了，而且我们园区里所有垃圾我们环卫站负责每日清运的，所以这个企业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国家卫计委表示，今年85%以上的地市要开展分级诊疗试点，提高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能力，推进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目前，我国4个直辖市和266个城市都开展了分级诊疗试点，占全国城市总数的88.1%，超额完成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的目标。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表示，2017年85%以上的地市要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到2020年，分级诊疗模式逐渐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以医疗联合体建设为抓手，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加快形成大医院舍得放、基层呢接得住、患者呢还能愿意去基层这样的格局。 针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表示，13-5时期要提升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能力，推进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 乡镇卫生院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要有所提升，乡级卫生院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的比例就要提高，要进一步调动积极性。 春节假期第二天，假日旅游迎来开门红。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昨天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6520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收入760亿元，同比增长14.5%。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28号介绍，除夕至初一受烟花爆竹燃放影响，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 124个城市空气质量为重度及以上污染。 2016年，全国福利彩票总销量连续第三年跨越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47%。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统计，2016年青岛发明专利授权量为6561件，增幅居副省级城市首位。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暂停所有难民入境，并暂停向叙利亚等西亚和北非7国普通公民发放签证。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特朗普在五角大楼签下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后表示，这是一件大事。他说，要让美国远离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白宫没有立即公布命令内容，但一份草案文本本周稍早已经外流给美国媒体，并被广泛报道。据说措施包括90天内限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与也门等7个伊斯兰国家民众入境美国，同时暂停美国接收难民计划120天，并且利用这段时间制定严厉的全新审查措施。此外，命令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直到特朗普认为不再构成威胁才能解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彭建群认为，草案中的一些措施，比如在叙利亚建立难民保护区，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主要还是因为难民的成分非常复杂，而且难民的数量比较多，所以这种保护区到底谁出钱，到底怎么样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去年奥巴马政府接收了大约10000名叙利亚难民，邻国加拿大则接收了3.5万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明完全禁止伊斯兰教徒入境，但当选美国总统后并没有提及有关说法。但有的民主党议员形容特朗普行政命令的措施等同禁止伊斯兰入境。彭建群：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很多这个劳动力，很多的高科技人才都是通过移民进入美国的，那么美国这些人呢创造巨大财富，如果说关闭的话，对美国来说的话会带来经济负面的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与到访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会谈，双方承诺将重塑两国间长久以来的特殊关系。 美国白宫2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两国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申了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承诺，安倍将于2月10号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举行会谈。 德国总理默克尔27号在柏林总理府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双方呼吁欧洲加强团结应对欧盟内外威胁。法国外交部长艾罗28号在巴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沿线难民进入美国境内的决定令人担忧。 叙利亚政府军28号收复位于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主要水源地，大马士革地区长达1个多月的用水危机有望得到缓解。 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把针对破坏中非共和国和平稳定者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18年1月31号。决议还鼓励联合国各会员国迅速兑现对中非共和国的捐助承诺。 北京时间28号9:03，一枚俄罗斯联盟运载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将采用欧洲航天局小型地球同步轨道平台的首颗卫星成功送入轨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崔天琪、郑兰，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给您拜年，祝您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